为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逝世22周年，斯里兰卡缅怀会和俄朝团结小组缅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委员会6月27号分别在科伦坡和俄罗斯宣告成立。 另外，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巴基斯坦全国缅怀委员会成立仪式最近在卡拉奇举行。